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個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美國的荷里活電影,你看叫阿波羅13號裡面的湯漢斯 雷霆救兵裡面的Captain Miller 或者飞越疯人院里面的即尼高逊主演的领导精神病人向独裁护士长夺权争取一个看电视的权利即尼高逊这些全部都是平民英雄他不崇尚一些帝王将相这些人 就算是帝王将相,又算是林肯 他都是平民出身,按照普選平等的方式做了總統 他那個平民的英雄是大白鯊大白鯊裏面的海港出去獵鯊的漁人 你在文學裏面也一樣, 老人與海,白瓊記 這些普通的漁夫 由於他與大自然搏鬥,於是他成為平民出身的英雄 他不是將軍、國王、英國莎士比亞筆下的奧塞羅、李爾王、哈姆雷特等不是國王就是將軍 所以這是英國和美國文化本質的不同 雖然英國和美國殊途同歸,都達成了人權平等、民主的理念 但英國和美國都分別付出一些平民的代價 我剛才說的英國婦女爭取平權 死人,衝出去,被馬踩死 甚至除了一些法律、教育平等之外譬如當初在立國之初 傑克遜立的修正案,還有很多關乎平等 譬如說,他廢除了長子繼承權在美國立國之後 因為現在看來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 沒理由大兒子立了東西 但反過來,在歐洲的莊園、貴族裏面 其實長子有繼承權 這些已經是當時在中世紀以來一直殺到殖民地時代 是英國式的貴族莊園的法律 對長子身份的肯定和權力 但美國立國就是要廢除這件事 令所有子,無論是小子還是大子 都有均等的財產分配權 這些與英國貴族的管治很不同 所以你看,美國雖然立國200多年 美國人關注的焦點是兩樣東西第一是公義,第二是財富 所以這完全解釋為何美國有所謂的軟力量 軟力量匯聚了公義、平等 但它有它的硬件,這個硬件就是科技 為何要崇尚科技的創造? 很簡單 就是因為新的科技會帶來財富 Steve Jobs,喬布斯 他改變了人的生活微軟,Bill Gates 亦是改變人的生活再早十年,這個叫黃安 一樣是憑著黃安電腦成為美國的富豪 那個王安呢是來自亞洲,他是華裔,但點解美國呢是可以成就為富豪呢,那個就是平等。王安如果是德國啊,是瑞士啊,甚至英國,可能一世呢只是做啲美國當地科技企業的高等工程師,你想突破個 玻璃天花板是有重重無形的掣肘但美國不同美國相對真的非常平等你有本事肯努力每一個人都有自負 和上位的機會， 不會因為你的出身。 所以馬丁路德金當年反對這件事。 這件事是違憲。 我生而為黑人， 膚色不同， 我天生被你剝奪了很多權利。 你拿出來說到底對不對？ 這是30年代 當時美國黑人歌手 Nat King Cole、 Louis Armstrong， 他們的歌藝非常高，他們的文化修養亦很深厚。但當他們與法蘭仙納杜拉一起去拉斯維加斯登台時，因為膚色白人的歌星可以住五星酒店， 因為你是黑人，就算你是Nat King Cole 都只能住三星。 這是當地法律，當地法律是錯的， 是要反抗。 這些一直累積到馬丁路德金時才勇於走出街頭，說你明明立國是講平等的，這樣是不平等的。 因為我膚色問題你不收我讀書， 因為我膚色問題你不讓我坐前排， 因為我膚色問題你剝奪了我在人生起跑線的平等。 當然是我世世代代做低下層的工作， 因為你所說的輸在起跑線，起跑線被你較低了，這是不公道的。 所以導致後來美國大學給一些quota， 給一些非白人的學生。 但由於這20年矯枉過正， 又變成多了一些 好像老鳳,你欠我,但我不需要好讀書。 於是哈佛耶魯一定要收我這些非英語系， 非英語為母語,非白人國家,白人種裔的人。 這亦變成近年美國一個很大的問題。 美國將正義和財富直接體現於高度的技術， 現代化的工廠、銀行、迪士尼樂園是美國人的個人精神得以滿足的體現。美國人，你不要跟他說什麼叫集體，他要說我自己，我的權利和你是否平等。所以美國19世紀詩人韋特曼有一首詩叫《自我頌》， All to myself， 我唱自己，这不是跟某些远东的国家一唱我歌唱祖国歌唱英雄的人民，这个韦特曼不是，叫做 Song of myself， 这个叫做自我頌。自我頌第一句就是我歌颂我自己，我庆贺我自己，我为自己歌唱。 邀请我的灵魂，来到我的口舌、我血液中每一个原子都形成这块大地，构成国家的空气。这种就是先有自己个人的释放，才有国家的公义。你不释放 個人,你何來有國家的尊榮？ 但這種歌頌自我的權利,亦不等於剝奪別人的權利。 譬如在美國人的立場,例如去輪一些救濟品， 他輪完之後,就不會排回農尾再輪多份。 因為他的理論是,如果我這樣在遲來或排在後面的人， 他得不到公平拿救濟品的權利。 當然,最近有些新聞說,一些遠東地區不知是什麼國家的人民,駕駛車去輪這些救濟品,還輪完再輪。 在美國人眼中,這些是蠻族。因為先不論你究竟你有沒有錢來拿，先不論你究竟你是有沒有錢來拿，你拿完之後還要排隊再拿多次，博大無博人認不到你，這些是美國人很憎惡的一種。這種是違反他們的平等精神。這種平等不是剛才我們所說的什麼泛民。你有錢又怎樣？有錢就排隊，你是老鳳嗎？你是參議員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樣? 你是總統又怎 很簡單， 你不要有幾條保鏢進來指指鼻， 然後趕走其他顧客封的桌子， 然後這是總統來坐下給幾個包他吃， 然後拍照，翌日登報紙， 然後這次你發達了， 光顧你這間日後的生意加10倍， 然後變成聖地封起， 然後由其他勞民走來膜拜， 笑死人了，美國不是這樣的。 美國那種公義真是尋求在個人的肯定， 這個個人就是在國家的憲法裏面， 搬運工人和總統其實是平等，但為何他做到總統而為何你還是搬運工人，只不過是一個你們各自在同一個國家的社會環境裏面你們付出的努力或者是你們的career path， 你們那條事業線走了不同的路， 有些原因可能是個人的選擇，有些原因可能是際遇，甚至可以說是運氣， 但這就是他們認許的一個平等。 他不同法國的社會福利，或者某些社會主義的國家， 他覺得,李嘉誠賺那麼多錢， 為何我要領綜援， 你是否應該分錢給我呢？ 這種不是美國人認同的那種平等，這些叫做軍富主義或者真的行共產鬥地主分田地，這不是美國人認同的平等觀念，這反而是他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因為賺到錢或者用他的努力或知識去獲得財富，姑勿論他，只要他能夠合法的， 這種成功或財富美國人是認許的，而反過來貧窮的通過一些救濟的政策去幫助你，但不保證你擁有同一些成功人士均等的生活，等於現在近來經常說低收入津貼等等，現在被人吵說某些中產很努力讀書，自己去買樓供樓，然後不拿政府任何津貼， 他靠自己，但是反過來某些階層在他眼中獲得的社會政府補貼或津貼形形色色各種各類，最後埋單計算，我只不過是給他賺多幾千元，於是我就要全部自食其力，但反過來如果我不放棄了這個工作或者我把心一橫我不做事， 反而還有機會拿下這些津貼，這些不就是其實不是叫做平等，所以個人主義和國家集體一定要分開，美國個人主義是非常崇高，稍後再說網絡給你903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所以很多中國人去到美國，嘈喧巴閉、前呼後湧，你看大陸就臨近農曆新年，在火車站那裡人逼買車票，中國人很喜歡手踭動來動去、碰來碰去，逼的時候就算是排隊都喊喊喊喊，很多這些令人厭惡的無謂的肢體接觸，所以他逼。 你自己的基因不介意逼，一家四口住在200呎， 美國人來都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因為空間是人的尊嚴。 在美國來說,有一位人類學家研究過， 大多數美國人都遵從一個原則， 這個生活原則是當一個人在一個公共場所， 無論是公園一張椅子,或者是商場裏面一個角落頭， 他一坐下,他的周圍自動會被他開闢為一個他獨處而不可侵犯的面積。 這個面積的闊窄,隨著擠迫程度、年齡、性別和你是甚麼人， 以及一般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你一進入他這個 無形的territory的邊界 你就被視為入侵他的領土,即入侵他的私隱 所以為何在美國、英語中經常說 Excuse me 你走到一個商場或問路 你問路時前面有人問你 Excuse me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這句怎樣是Excuse me 就是我和你三九不認識七 我竟然走過來在你面前五寸來干擾你的清靜 只不過我想知道那個地點在哪裡,我已經冒犯了你 是叫Excuse me 而美國來說,根據人類學家,美國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之中保持的空間距離 有四類,第一種叫親密圈 第二類是個人圈,第三類是社會圈,第四類是公共圈 什麼叫親密圈呢? 在夫妻情人之間保持0至18寸的距離 最近是6寸,最遠是6寸至18寸 因為離他6寸,你是女朋友和男朋友,你聞到他身體的氣味 就算他打完Rugby回來,一身汗臭 你親密圈裡的另一個人,他不會介意 所以美國人在好事的公眾場合進入另一個你不相識的人的親密圈 那個人在公園看天鵝 你走過去,你要跟他說話,問路他濃濃地 你是不是要遞口過去,近一點 你已經進入了他6寸或18寸範圍的親密圈 你冒犯了他 第一個是個人圈,個人圈是公認為1.5至4呎 是美國人正常或標準的交往距離 麻煩你彈開,平時跟你三九不認識的同事 你不要說話,什麼,哀哀蹦蹦 跟他說話時,距離是1.5至4呎 另一種叫社會圈社會圈是非個人事務的處理 例如雞尾酒會,範圍是4呎至12呎 其中的近段是4至7呎 另一種叫公共圈,譬如奧巴馬發表演講 講師在講台上教書 發表演講的人和聽眾之間的距離為公共圈 範圍大約12呎至25呎 英尺,剛才那裡計 如果你是名人的話,奧巴馬總統來 30英尺 所以很多中國人移民到美國，那種將那些大陸的擠擁、哀哀困困，天時鼠熱，你穿一件背心，一身汗脆，哀哀擦擦，應用在溫哥華、紐約，神憎鬼厭。你不要說你的國情，不能適用於北京，麻煩你搬回你自己的國家，行使你的國情，這裡是美國或加拿大。 你不可以大,沒有文化包容,對不起,美國人說到這個距離是沒有包容的 香港人本來都不包容,香港人都習慣了西方這一套 大哥,你下來不排隊,吵圈巴閉,你說你的文化 文什麼化? 香港人適應了美國這個日常的空間距離 你笨那麼近做甚麼,一口煙屎味 喝完茅台,還打屍息 覺得厭惡,這裡是文明社會 就這麼簡單 我一包容,有沒有包容?對不起,沒有包容 因為香港人現在很多朋友的經驗都曾經向我投訴 他排隊買戲票,或者在地鐵上排隊等客戶處服務 不知為何排隊時會被人碰到,很有趣 最近有一個朋友是搭離島的渡輪 他見到一個大陸住在愉景灣的女人帶著小女兒 小女兒坐船 船上有一個外籍人士,看起來好像美國人,坐在那裡 這個小女兒可能剛剛在大陸出來,她未見過洋人 她只有三、四歲 她見到洋人,突然間走過去箍住所謂的外國人的膊頭 說我很喜歡你,我很喜歡你,在練英文 然後就說,媽咪,你跟我拍張照片 媽媽就以為小孩子很天真，一定受歡迎，拍個照片怎知被洋人立刻罵小孩，你怎知我願意和你拍照，為何你這麼沒禮貌，那個中國母親就覺得成哥，做什麼，我小孩，我的小孩這麼可愛，他這麼可愛，大人你不可以讓一下他嗎？ 就算你不喜歡,用什麼憤怒呢？這個他就不明白對方西方人士 他就有社交距離，你的小孩就算你去拍照，你應該很有禮貌 Excuse me 你不要一走過去就懶當人家uncle Excuse me 之後他可以說no 對不起,我不行 Leave me alone 美國人那種leave me alone 這是非常常聽見的 你不要去搞他 這種就是韋特曼叫Song to Myself 自我眾的精神，他有自我才有國家的尊嚴，這些很多人不明白，不明白就覺得是文化差異。明晚11點再說。